这张专辑在大陆发行之后，当中的这一首《城里的月光》成为了各大电台点播率最高的歌曲，而很多大城市的白领也是迷上了他的歌，甚至超过了另一位香港天后。我想《城里的月光》这首歌的流行不仅仅在于旋律，还有一个原因是生活在繁忙的大都会里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假想成了歌里的主人公。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心如刀割》。那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我是舒雅，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触摸着你的心，竟是透明的，你的悠然值得我却束手无策，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借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